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下午的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同埋杨立门为大家主持。杨立门你好。 你好，大家好。 第一部分的节目想同大家谈一谈施政报告有关于运输基建驱动发展的一些内容。今次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到话，他的政纲就是讲紧基建先行创造容量，就话是按照住早前的一些研究，就讲紧是跨越2030铁路主要干道和这个策略性研究，就是去到建议兴建三条主要干道和三条的策略铁路。咁就包括咧，就係一條北都公路啦，先講三條幹道先，就包括係北都公路啦。咁就話係由西邊嘅天水圍就途經新田去到東邊嘅古洞北啦，去到配合咧北部都會區嘅發展。第二條幹道咧就係沙田繞道啦，就係講緊開一條新嘅南北幹道咧，連接大埔同埋西九龍啊。咁第三條嘅幹道咧就係將軍澳油塘隧道，就話咧興建將軍澳第三條嘅公路隧道，去到配合咧將軍澳第137區。区嘅未来发展，三条铁路方面，第一条铁路就系讲紧港深西部铁路啦，就连接洪水桥同埋前海，就去到便利咧两地嘅往来啦。第二条铁路咧就有一条嘅中铁线啊，咁就系将会系香港第12条嘅铁路线，就由元朗嘅锦田途经葵涌咧就连接九龙塘，个目的咧就系要舒缓屯马线嘅运载压力，以及咧第三条嘅铁路咧就系将军澳线南延。线啦，就将将军澳线向南延伸至到将军澳第137区，同样都是配合住将军澳第137区的发展。嗱，杨立门啊，听完呢三路三铁的一啲规划啦，吓规划嘅建议啦，其实坊间的一啲评论都主要是关注住咧个嗰啲走线啦，吓，以及就是一啲嘅财务的安排。嗱，先讲走线啦，咁啊头先都讲话有条中铁线啦。由錦田出嚟九龍塘啊，咁但有啲人就話啊，其實咧就呢個嘅呢個嘅走線嘅規劃係咪最好嘅咧？咁咁因為九龍塘咧，其實隨住嗰個東鐵線啦，連接住北部都會區咧，可能咧都會嚟緊會增加個客量好多啊。咁究竟係咪應該駁去九龍塘咧？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講緊係將軍澳區啦嚇，將軍澳區咧嚟緊都會發展137區啦，即係講緊日出康城再東南邊少少一個而家係做緊填料庫嘅佛堂澳啦。咁嚟緊咧就將會有50,000個單位啦。咁當將會多咗好多人啦。咁而家話咧係會興建油塘隧道同埋咧係將軍澳線嘅南延線，咁又係咪一個合適嘅一個規劃嘅措施咧？ 是而家林世雄局長宣布咗，即係呢六條幹線六條三條幹線三條鐵路呢幾個大規劃咧，都我覺得係好正確嘅，即係都係因為一個有為嘅政府咧，好多嘢都係基建先行啦。咁呢一六個嘅即係運輸基建項目咧，就根據局長講咧，都係話打通南北西東嘅嚇。咁不過咧，頭先盧宇光講即係嗰啲走線嗰啲問題啦，咁其實佢就話都未定嘅，即係佢而家提出咗一啲嘅初步嘅走線出嚟嘅啫。咁咧就話會年底咧就會係進行一個即係公眾諮詢啦，話年底完成呢個諮詢嘅嚇。咁要整合曬各方面嘅意見之後咧，就會喺 明年底就是去公布呢、這個即係、就是、交通運輸藍圖嘅嚇。咁咧亦都係即係嗰個應該係講緊係2025嗰個嘅即係大嘅即係運輸藍圖啦嚇。咁喺嗰陣時咧先至會定立一啲即係好詳細嘅走線啦，亦都會審視即係、就是、對周邊嗰啲環境即係嘅影響咁樣嘅嚇。咁當然咧就提到出嚟之後咧，就即係好多不同派別嘅人士啊，同埋受影響人士咧，包括即係譬如話將軍澳居民組織啊等等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咁除咗走線之外，亦都即係會關注，譬如話佢資金何來咧？因為而家政府咧又話即係明日大嶼啦，又即係北區都會啦，咁亦都有好多嘢都要使錢嚇。咁但係未來幾年咧，即係預計即係政府嗰個嘅財政狀況都唔會太好嘅。咁咁大型嘅基建項目，即係何以去即係支付咧？咁就都有好多嘅人士提出不同嘅意見啦。係咪真係要發債啊？或者係仍然沿用翻即係港鐵嘅，譬如話物業發展嘅模式去支付咧？因為呢個模式以前都即係都好成功嘅嚇。咁亦或咧係真係引入一啲新嘅競爭者，係要做一啲譬如話興建即係營運即係轉交即係呢啲咁樣形式嘅項目咧？咁呢啲都係大家係好想知道嘅一啲細節。 嗯，关于再讲多少少走线的一些讨论啦，刚才都讲到话规划中的中铁线呢，咁就接驳呢是锦田啦去到九龙塘啦。咁有些议员刚才都讲啦，咁就关注到啊，其实这个的东铁线呢就已经是好逼啦，嚟緊呢就九龙塘呢那个运作能力是不是承担到呢？咁其实呢今日呢立法会的交通及运输事务委员会呢都有讨论到这一方面的措施。今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咧喺会上面就重申咧，呢个中铁线咧有一个东西嘅元素啦，就认为接驳翻东铁嘅九龙塘站咧有佢嘅重要性，即系其实政府暂时都倾向系驳去九龙塘站啦。咁而咧路政处处长陈派明亦都讲到话咧，中铁线嘅构思咧嘅时候咧，亦都曾经研究过咧接驳荃湾同埋美孚噶。但是就認為接駁去到九龍塘站才最能夠減少現在屯馬線錦上路站至到荃灣西站一段的擠塞壓力，所以亦都認為是接駁去九龍塘站是比較合適一啲嘅咁，咁究竟啊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嚇，唔知道有冇啲真係住喺錦田啊，住喺大西北嘅聽眾咧，大家覺得如果真係起一條嘅中鐵線嚇，駁去邊度會比較合適一啲咧？咁同埋就係而家大家觀察到屯馬線嗰個嘅運載量是如何嘅咧？係咪好擠迫咧？係咪需要起一條嘅中鐵線去到舒緩咧？咁？好啦，另外咧都講到話，即係將軍澳嘅發展啦，咁、其實頭先都講話會有一個將軍澳嘅137區啦。咁而家如果係要起一個嘅將軍澳嘅南延線嚇，經康城站去到呢個新嘅137區啦嚇。咁其實而家嚟緊咧就會講緊咧成個區啦嚇，即係講康城啊，講緊呢個137區啊，可能住咗十幾萬人嘅喎。咁、大家又覺得即係譬如而家計劃去到即係延長呢個將軍澳線，以至话要去到规划呢个嘅油塘隧道啊，仲未讲，其实而家即系已经起紧啦，即将落成嘅咧，有呢个嘅跨海嘅连接路啦，以及咧就系将军澳蓝田隧道啦，咁大家又觉得呢啲嘅规划基建啊，系咪可以舒缓到嗰个嘅交通问题咧？嗱、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欢迎大家咧，各位咧就系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咧你嘅睇法噶。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 年轻人自己也都有责任，其实个机会咧系好多，但你自己都要起步。在香港咧就唔可以好呢个井底蛙咁样。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1975年，大白鲨首次在观众面前出现。 80年代，大白鲨游咗入去虾仔爹哋。 2022年，佢终于上到嚟手下留情。 仲好讲，个节目做咗咁耐，而家先揾我上嚟。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星期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林建明， 一起听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施政報告有關於基建發展嘅部分啦。咁啊，當中嘅焦點咧就落咗喺中鐵線啦，同埋將軍澳嘅發展啦。咁啊，各位點睇咧嚇？係咪嗰區嘅居民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呢個時間咧，不如我哋請嚟一位議員同我哋傾傾啦。電話旁邊咧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係你好。 今日立法會都討論過咧關於基建運輸嘅規劃部分啦。其中一個焦點就係中鐵線嘅規劃。你自己對於中鐵線嘅走線啦有咩嘅睇法呢？ 我對呢個走線咧就係覺得有好大問題，但係中鐵線嘅概念咧，我係絕對支持嘅。今日咧，我哋北部都會區將來會有成100萬人口。如果你睇下佢點樣落九龍跟住過海呢，你就會發現到呢，其實今日喺九龍東面呢就有一條東鐵線，九龍嘅中間彌敦道走廊呢就有一條荃灣線，九龍嘅西面呢就有一條叫屯馬線，啱啱？咁呢三條線一路呢都係延伸上去，但係荃灣線就當然顧名思義荃灣就停咗啦。咁所以如果上面北面要有一条线落嚟，既然个名又叫做中铁线，必然一定就要接驳去荃湾线行弥敦道走廊嘅，啱唔啱？唔系就重叠咗另外两条啦。好啦，咁第二呢，我又觉得佢既然系咁，最理想就一定系北环线，去到锦上路，跟住锦上路过大榄，一路直落啦。咁所以呢，我有一路以前呢都有话我哋需要一条铁路线去服务而家东北葵嗰边有成136000嘅人口嘅东北葵，即係石梨啊、石荫啊、梨木树啊、大白田啊、安荫啊嗰度嘅，一路都冇铁路，好麻烦。咁而家有个契机呢，就如果你睇返地图呢，北环线一路落到去锦上路直落过山呢，就已经差不多是这一度了。那么问题就是这一度过了接晒这些人之后，我怎样博去荃湾线真真正正变成一条叫做中铁线，就绝对不同意呢就博回去九龙塘又去回东面那条中铁线的。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最重要的就是北面的人呢，将来古洞有11万人，皇后山咁有200000、30几万人咧，佢哋如果搭东铁线咧，佢哋嘅头站就喺上边嘅，佢冇理由佢自己屋企门口唔上车，走嚟搭你条北环线一路去到锦上路，经过东北葵再驳翻去九龙塘噶嘛，系嘛？我谂唔到有一个人会咧做件咁傻嘅事嘅。咁另外咧，到时九龙塘肯定我话俾你听上唔到车。今日我视察，我去过视察，都系叫做掹掹紧可以上到车，但系未有嗰啲新增人口嘛。咁所以咧，成个概念就系啱嘅。北环线过咗锦上路之后，南延去东北葵服务埋佢哋，啱嘅。问题喺边度接驳去荃湾线？咁其实咧，理论上咧，如果你直接画条线落到去呢、這个美孚咧。嗰度有地方起到個站，美孚個好處呢就有啲人落咗車呢，佢搭荃灣線又得，搭屯馬線又得。不過美孚始終都遠啲，嗰度有成5公里，40億一公里，大約200億。九龍塘就仲離譜啦，8公里320億就唔使諗㗎啦。所以我睇過呢，同啲專家傾過，最有成本效益呢就直接駁咗落去荃灣線嘅葵涌站，嗰度係有地嘅。嗰度呢係離開石梨得1公里，40億就搞掂。咁所以駁出去荃灣站之後呢，咁就荃灣線今日呢其實有成 15% 剩餘嘅載客率嘅載客量嘅。點解呢？就因為原來東鐵過咗海之後呢，好多人以前喺九龍塘咪轉觀塘線去搭荃灣線嘅。咁變咗荃灣線以前嘅樽頸，朝頭早就係太子呀、旺角嗰度好多人上車㗎嘛，而家冇曬㗎啦嘛，所以荃灣線而家嘅樽頸位已經冇曬㗎啦，佢有成 15% 嘅剩餘嘅額，將來仲話更新個信號系統又會得快成 16% 嗰個列車嘅時間，加埋有成30%嘅空間。 咁搬啊，如果你駁去荃灣線嘅好處係咩呢？將來錦上路就正啦，嗰啲人可以喺錦上路屯馬線嘅人，成個新界西北可以去到錦上路落車轉荃灣線喎、哦。你明唔明、 嗯？ 今日佢唔得噶，佢、okay. 今日就屯馬線一路向住。即是西面行的啫、 嗯嗯。好。是、嗯、啊田員就似乎局長提出這條的走線呢就是想提供多一條呢即是他講話南北貫通嘛。即是要由即是譬如說北環線那裡一路落去到錦上路呢咁呢就即係出到去九龍塘嘅咁即係話呢係可以由即係錦上路一路出到去市區嘅咁樣。咁但根據你嗰個走線呢就去返駁返去荃灣線嘅。咁你要去市區呢就去就用返而家現有嗰啲即係其他嗰啲鐵路啦咁樣。你係咪咁樣嘅一個構思呢你覺得即係荃灣線而家仲係都疏咗好多啦。咁因此呢就接去錦上路落嚟嗰啲人呢就可以轉到荃灣線就係咪咁樣構思 我啱啱就讲咗好多嘢啦、 嗯、 加加埋埋晒呢、 嗯、 就係呢条线叫做中铁线、 嗯、 就应该中间直落、 嗯、 中间直落呢就一定係要喺九龙嘅中间、 嗯、 一路向南行嘅咁九龙嘅中间就係弥敦道係咪、 嗯嗯、 东铁就喺东面屯马线就喺西面啱啱、 嗯、 所以一定係跟住弥敦道嘅走廊行咁先叫做中铁线㗎嘛佢驳返去九龙塘有咩意思呢因为呢班人一开始嘅时候咪又喺東鐵線嘅源頭開始，點解會咧兜咗個大圈，又再駁翻落去，又去翻九龍塘呢係完全冇意思噶、 嗯 啊。所以最近呢樣嘢，第二咧要起成300多億，真係浪費公帑。同埋咧，去到上唔到車嘛，即係從一個需要角度睇冇需要，從一個建築費角度睇係完全冇成本效益。第三上唔上到車我覺得佢上唔到車咁所以完全係諗都唔使諗嘅所以佢一定係駁去呢個荃灣線因為荃灣線亦都唔需要啦佢錦上路一路落嚟嘅咁佢咪唔落車咪佢喺錦上路都可以轉荃灣線㗎嘛但而家問題係成個新界西北係駁唔到落去荃灣線嘅啱嗎 頭先你都 唯一可以駁到就係喺美孚，喺、嗯、美孚落車，係屯馬線嘅美孚，要行去荃灣線嘅美孚，嗰度要行成8分鐘、10分鐘嘅，先至去到荃灣線。咁、 嗯、 所以呢個走線嘅好處咧，我而家提呢個咧，就成個新界西北全部搭屯馬線嘅人出嚟咧，多個選擇轉荃灣線係唔使行嘅。 嗯，头先你都提到，头先你都提到造价嘅问题啦。因为由锦田咧出到嚟系九龙啦，咁其实都系会咧经过好多一啲嘅山路啦，可能要开山劈石等等啦。咁其实就即系政府将会就系迟啲会公布多啲嘅内容去到咨询啦。咁当时到时都会去到公布嗰个造价啦。但系你去认为即系譬如而家即系你去估计即系几多钱去到兴建呢条铁路，咁或者系咪因为咁嘅原因而令你觉得系？在荃灣線道接駁是會好過去到九龍塘呢 那這樣由錦上路南延去到東北葵那筆數和那筆錢就一定要出的了因為我想服務的13萬人也是政府一向想做的事、 嗯、 現在問題去到東北葵之後你有幾個方法接駁入去其他的線那現在如果你由東北葵開始去九龍塘呢8公里就320億，而家大致上系40億到1公里。如果駁去美孚咧，5公里咧就係200億。但係咧最特別嘅咧就係佢一落山去咗葵芳同埋葵興站嗰度咧，得1公里嘅啫。嗰度就係40億。咁你計一計條數啦，九龍塘就320億，美孚就200億，而去到葵芳咧，只不過係40億。而去到葵芳，佢完全就上咗荃灣線啦，肯定上到車，真係叫做平靚正。 OK， 我都睇唔到政府會得有咩其他嘅考慮。 跟住咧，亦都想同你傾下關於個發展模式個問題啦。咁由於正就係嗰個嘅發展嘅造價咧係好昂貴啦，咁所以咧其實都會上面我知道你哋都有討論到咧關於發展嘅模式嘅問題，究竟係咪用一啲公司型合作嘅模式，甚至係發債嘅方法去到興建呢啲新嘅鐵路咧？你又覺得點睇啊？ 北環線咧

過了東北葵之後呢，駁去葵就方葵興站呢一公里就40億到嘅啫。你駁去美孚就要200億，駁去九龍塘係320億。所以政府呢條走線呢，如果透過呢個錦田上面嗰啲物業發展權，要港鐵可以將佢起到係去到駁到去九龍塘呢，根本條數冇得計。去到葵涌、葵芳站可能仲有機會。咁所以從一個政府完全唔使出資嘅情況之下，同埋市民到底乘客上唔上到車，同埋嗰條線有冇重疊，定係真真正正俾多一個走線嘅選擇俾北部都會區嘅人，因為佢哋東面有選擇，佢哋西面有選擇，而家唯一冇選擇就係中間沿住九龍彌敦道走廊直落啫。所以根本無論點睇呢都走唔甩，最簡單就駁咗去葵芳站。 係 ，OK， 係啊，田議員啊，就好多人即係對呢六項大嘅運輸基建咧，即係第一個反應就係話，哇，會使好多錢咁、樣嚇。咁頭先你都講咗啦，即係如果你話一啲大嘅鐵路嘅項目，咁都或者可以用一個即係港鐵嗰只嘅即係物業發展嘅模式就去支付啦。咁但係佢嗰六項之中有三項咧，都係一啲幹道嘅。即係項目啦嚇，咁呢啲幹道，譬如話嗰個沙田繞道都係好長嘅一條大型項目嚟。 係啊， 咁點樣去？你覺得係最好係可以融資得到呢啲大項目咧？係咪發債啊？抑或點樣？抑或即係 BOT 啊？又點？ 如果嗰啲公路啊、幹線嗰啲咧，佢哋以前嘅做法咪好似呢個三號大欖隧道咁咯， 即係啲 BOT 嘅嘢， 俾人哋去起，跟住俾佢一段長時間，俾佢去收費。但係咁樣做法咧，一定就做唔到分流嘅作用噶啦。咁只有咧，就係你俾得起錢，你就可以暢順。你唔想俾呢個錢咧，咁即係其實基本上咪大欖隧道同埋屯門公路嘅分別咯。你諗下今日咩世界？ 係啊，即係差好遠。 大欖隧道一條50幾蚊暢通無阻，屯門公路塞到雲，一有交通意外咧，你塞你兩個鐘，咪就係咁啫嘛。咁所以 BOT 唔係完全冇代價噶。BOT 佢一定收得貴，你收得貴嘅話咧，嗰段時間咧。你又基本上就係、是、啊，邊個肯出得起錢嘅就可以即係暢順啲咁。咁呢個係咪我哋想達到嘅信息咧？咁係啊，所以我係唔係好贊同噶。你要達到分流作用噶嘛。 咁邊樣好啲咧？邊樣嘅融資方法好啲？ 咁你咪政府自己要諗咯。我一路已經講咗噶啦，呢幾年又有財赤，其實税制改革遲早都要做啦。我哋將來嘅福利開支。是咪？我哋而家点支付啫？系咪？我哋啲税种咁鬼狭窄，仲系成日即系盲揽住以前嗰个所谓简单低税制，乜嘢都唔想加嗰啲。香港将来唔同香港过往啊嘛。 好，时间关系啊，咁我哋同阿田北辰倾咗呢先，多谢你啊。田北辰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各位听众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這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有一位听众何先生喺度，何生你好 ，Hello 喂， 开始讲啊。 是你好，咁我本身呢都住咗喺将军澳日出康城超过10年㗎啦。咁呢一区一路以来都有好多嘅问题啦，例如之前有堆填区啦，有呢个交通方面呢，将军澳隧道嗰个塞车嘅情况呢大家都知道㗎啦，得一条路。咁嚟緊会有一个桥出去，不过呢我哋都好怀疑可唔可以疏通到区内嘅交通，因为而家日出康城都有超过10期陆陆续续落成啦，入住啦。咁喺呢個填海嘅計劃呢，我哋就抱有好大嘅懷疑。我哋唔係話唔支持政府發展137區，但係呢個填海嘅計劃呢，我哋認為呢會好影響到居民嗰個健康啦，同埋嗰個精神啦，即係佢每一日呢喺度喺度做啲工程啊、填海啊咁樣。我哋已經10年啦喺度忍耐呢個環境，咁而家好唔容易見到啲曙光啦，有個海濱長廊啊、單車徑啊，但係而家咧又要去破壞佢，所以咧我哋就係反對呢個填海嘅計劃嘅。咁另外我都想提一提咧，我哋查翻2013年咧有個政府做過嘅諮詢啦，當時收到超過30000份嘅意見，同埋做啲電話嘅調查。咁當時政府最後咧係完成諮詢之後就話會剔除啲反對聲音大嘅選址啦。 例如日出康城、將軍澳東同埋係維景灣畔係131區咁樣，咁到嗰陣時係話剔除咗，咁而家咧就過咗幾年之後咧，而家又忽然間推出一個計劃出嚟，又話要填海啦。咁我哋覺得，咁當初做嘅諮詢有咩意義咧？同埋有啲唔公平咯，即係大家都基於一個願景咧，咁樣去發展呢一區，咁而家又推倒曬。這個長遠發展好像不是很一致咯。 OK， 好，唔該曬何先生的意見啦。聽到聽眾有彭先生喺度，彭先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請講。 就趁阿田生喺度，我都想即係提出一下有個鐵路嗰個發展嘅做法，就喺錦上路向東就經過大埔或者馬料水啦，就然後再向烏溪沙、馬鞍山嗰邊走嘅，即係咁就將東西貫通曬啦嘛。 嗯，点解要咁样咧？ 你睇而家呢条屯马线叫做由马鞍山去屯门，咁佢一个 U 字咁落嚟底下九龙再上翻去，嘥成个几钟。咁如果你喺乌溪沙向锦上路咁凿过去，可能你15分钟行完噶咯噃。 OK， 好啊，吓，多谢晒彭先生。 你将来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再贯通埋呢个西沙同埋呢个西贡嘅。是不是 唔该 你。 OK， 好，多谢晒彭先生的意见啦。头先呢就听众何先生就提到呢关于喺呢个嘅将军澳创新园区对开嘅地方呢去到填海啦。其实呢就嚟自于呢就係发展局呢就表示呢话要研究呢个137区啊，因为137区要发展啦嘛。咁就研究呢附近填海啊，咁其实呢就要配合呢呢个嘅铁路嘅发展啦。咁其实就研究緊喺呢个嘅呢个地方填海咧，咁啊，相信咧就会喺呢个嘅呢个将军澳创新园区出面填海啦。不过咧，呢个地方咧就可能会正就系日出康城对开嘅地方嚟噶。咁其实就近期都有唔少嘅居民啦，吓或者区议员、地区人士啦，咁提出一啲嘅意见嘅。嗱，各位点睇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转头再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我哋除咗讲 thank you 之外，如果我哋喺好正式嘅场合，我哋可以点样去表达我哋非常多谢咁样咧？Thank you 當然都係可以用啦。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of 嘟嘟嘟嘟嘟咁都得。OK， 就係我哋會多謝你對我哋嘅支持咁樣。如果你想再正經啲、formal 啲、再嚴重啲，咁我哋咧可以用到 gratitude 呢個字 ，G R A T I T U D E。咁呢個咧係一個名詞嚟嘅，大概意思就係謝意咁樣啦。咁通常咧我哋配嘅動詞咧就係 to express。譬如我話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somebody。咁通常我哋可以咧配一啲形容詞嘅，譬如我哋話 deepest gratitude 啦，係最深嘅感謝，或者 my personal gratitude 我個人嘅感謝啦，亦都可以咧 my sincerest 最真摯的感謝 ，sincerest sincerest gratitude。So I would like to express。My sincerest gratitude to somebody for somebody's 嘟嘟嘟嘟嘟嘅东西 ，OK， 咁咧就系咁啦，希望解答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嚟緊嘅時間咧，想傾傾關於將軍澳嗰個發展啊，因為施政報告都講到話咧，今年咧就將會提出將軍澳第137區嘅發展計劃啦，就預計咧可以提供50,000個房屋單位，最早咧就2030年入伙。頭先我哋都簡介過啦，呢個137區咧就其實講緊係佛堂澳一帶啦，咁就講緊咧而家係一啲嘅填料嘅用地嚟嘅，咁就個地方咧就位於而家大型屋苑日出康城嘅東南邊啦，咁嚟緊咧就如果要发展呢个137区嘅话咧，咁亦都系将会咧有一啲嘅交通配套啦，咁啊亦 都係施政報告裏面提出咧係要規劃嘅，包括咧就興建將軍澳油塘隧道啦，就將會係第三條嘅公路隧道啦，以及咧就係興建呢個嘅鐵路啦，將軍澳線嘅南延線啊咁。咁配合埋咧，而家即將落成嘅一個嘅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啦，同埋將軍澳藍田隧道啦，咁將會咧就係為咧呢個地區咧就增加啲嘅交通嘅對接嘅支援啦，咁但係咧就其實都有唔少嘅一啲居民嘅反應喎。 係啊，因為有關即係嗰個地段咧，都係會有一啲好密集嘅即係住宅區啦。咁之前咧都曾經話係即係建議康城嗰度對出咧就填海，咁但係咧就經過一番嘅諮詢之後咧，後屘就擱置咗嘅。咁而家提出呢幾項嘅新嘅喺將軍澳嘅基建運輸基建項目咧，又要係用一個填海嚟到配合先至得嘅咁樣，咁因此咧就當地嘅居民都會覺得啊，你咁嗰陣時就冇話要填海，咁我就買咗呢度啲樓，咁第時呢度填海會唔會造成一啲環境嘅影響咧？會唔會對我嘅樓價都有影響啊？咁樣啲景觀啊等等都有影響咧？咁因此即係當地都有居民都有唔同嘅意見嘅。 嗱，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西貢區議員張美紅啊，張美紅你好。好， hey, hello， 你好， 你好。 关于我哋头先讲到嘅将军澳137区嘅发展同埋相关嘅交通配套咧，你自己或者听到啲居民有咩关注 咧？其实佢首先施政报告咧，佢讲嗰137区发展咧，就净系得26个字。咁之后咧，但系喺星期五嘅时候咧，咁局长就即系再回应一啲传媒查询嘅时候咧，就话喂嗰个将军澳南延线嗰个交通配套咧，有可能需要填海、哦，而嗰填海嘅位置咧，佢就讲到就比较模糊嘅。佢讲法就话喺呢个将军澳工业村对出嘅位置一个叫做创新城啊，冇记错嘅话系啦， 创新园啊，创新园啊， 创新园对出嘅位置。咁但系其实咧，即系如果熟悉嗰区嘅街坊都知道咧，其实创新园对出嘅位置咧，正正就是日出康城的一街之隔嘅啫。咁即基本上我哋日出康城个四期啊，好多唔同嘅期数，六期、九期，好多以至一啲新嘅期数咧，其实都对到正嗰个位置咁样嘅。咁嗰、那个施政局即嗰个局长嘅回应出咗嚟之后咧，咁就之后就我收到好多街坊嘅查询啦，或者一啲反对嘅意见啦。咁佢哋个心态就系话，喂，其实我哋将军澳本身已经承擔咗咁多年一啲堆填區啊、填料庫啊，嚟緊又話有水泥廠，咁我就係諗住話佢任務都係有完結嘅一日，咁先至買入嚟或者搬入嚟噶嘛。咁而家你又有個填海計劃，正如好似頭先主持你所講，喂佢填海嘅話係十年八載嘅喎，分分鐘。咁仲要係塵土飛揚，係嘛？即係大家都係非常之關注一個健康上面嘅一個情況。会唔会影响我周边嘅一个环境咧？一个健康咧？以至我同啲街坊倾落去嘅时候，都觉得喂，其实系咪填海系唯一一个选择咧？即系如果唔填海，其实系咪亦都有其他嘅一啲方案系可以配合到137区嗰个发展之余，亦都可以减低而家即系137发展所带出嚟嘅计划咁样咧？咁其实我哋都探讨咗，譬如讲紧即系之前我哋都研究过，喂，最好嘅就係喺137区起一个第四条过海隧道啊，直接其实大家都见到咧，即係如果睇到个 Google Map 啊地图咧，就知道嗰、那个137区非常之近柴湾啊，港岛小西湾一带嘅。如果嗰度起到一条过海隧道，直接驳到过去港岛东嘅话，其实唔单止係惠及到即係日出康城啊、137区啊，成个将军澳居民。甚至是可以疏导翻我哋东隧嘅而家个挤塞嘅情况嘅、哦，咁、如果你话而家施政报告嗰个方案，将嗰个南延线以至油塘嘅隧道，其实佢系疏导唔到我哋将军澳去港岛嘅交通嘅，最后都系要塞翻喺即系东九龙一带嘅啫。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我哋都谂过话，喂，可唔可以退而求其次啊？即使唔好讲话，即系四条过海隧道啦，如果你话唔肯嘅话，会唔会而家嘅将军澳南延线，其实我哋可以喺将军澳站延伸一条新嘅一个铁路线去到百胜阁。咁百胜阁咧，而家咧就系做紧一个3100伙嘅一个公营房屋计划咁样嘅， 有超過10,000人會將會搬入去居住。而家咧亦都有個消防訓練宿舍同埋消防一個消防訓練學校咁樣啦。咁嚟緊亦都會有全港第一間嘅中醫醫院。其實嗰區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嘅需求嘅。如果將軍澳線可以博到一個新延一個條新嘅站叫做百勝閣站，而百勝閣站咧又可以拉直個延線，直接可以拉到過去將軍澳137區嘅話咧，其實就可能就唔需要填海都得啦，咁就對居民嘅影響減少咗之餘，亦都可以方便到嚟緊百勝閣嘅一個即係發展咁樣咯。 系嗱，你哋就擔心即係如果喺嗰度137區嗰度填海咧，就會有一啲即係我諗環境嘅滋擾啊、影響等等。咁但係而家政府咧都話咧，即係佢任何呢種大型工程都會做一啲好仔細嘅即係環評啦，即係環境即係嗰個影響嘅評估。咁你哋係咪完全冇信心？即係對政府即係呢啲咁嘅環境嘅評估係咪冇信心啊？同埋譬如話你建議起個海底隧道咁樣，如果喺嗰度起，咁其實照計可能嗰度都需要有少少填海或者工程先做一个真系嗰个入口啊，即系嗰度都有一个一定嘅工程噶，吓都未必一定冇呢新工程噶。 明白嗱，其实想补充少少，其实佢而家政府即系发展局局长佢嘅回应咧，就唔系话137嗰边填海。 嗯， 如果137区嗰边填海咧，我相信即系冇乜居民有好大意见咁样嘅。咁但系我相信其实佢而家讲紧咧，就系讲紧即系创新园工业村对有个 up 位嘅位置。咁就因为佢將軍澳南延線，我哋都略幹去研究過啦。如果佢要拉直翻嗰條鐵路咧，其實佢可能就需要嗰個位置去填海，先至可以拉到過去137區站。否則佢又要兜個大圈，彎咗個圈過去環保大道，先至可以博到過137區站。所以其實佢嗰個位置咧係非常之接近，即係日倉城嘅民居，基本上係一街之隔，即係望過對面嗰個位置嘅啫。咁即係我哋唔係話有冇信心嘅問題，而係大家都考慮個實際上面個操作。如果喺前面嗰塊地講緊係一街之隔嘅地，佢係要10年8載去填海嘅話咧。 Okay. 對於居民嗰個滋擾咧，即係一好大影響。 嗱，張美紅啊，都想同你傾翻，無論咧嗰個鐵路線嘅走線係點樣，使唔使填海都好啦。其實都係講緊咧，係要繼續依靠呢個將軍澳線咧，係作為呢個137居民咧，就係、是、出去連接鐵路嘅一個走線啦。咁你而家其實觀察到而家嗰個將軍澳線嗰個嘅載客量啊、擠迫情況係點咧？咁如果嚟緊137區嘅都入咗火啦嚇，即係。都會有即50,000個單位落成啦。咁對於將軍澳線，無論係即點樣走法都好啦，嗰個負擔會係點咧？你有咩嘅建議咧？ 其實咧，即係首先即係落實呢個137區一個延線之前咧，將軍澳線就一定要盡快去提升翻個信號系統，同埋加密翻將軍澳嘅班次。咁譬如以而家日出康城為例啦，繁忙時段係7分鐘一班車，非繁忙時段咧係8分鐘至到10分鐘。甚至有時11、12分鐘一班車都唔出奇嘅。咁講緊咧，但係佢嗰個即係提升呢個信號系統或者加密班次個進度咧，係完全係追唔上我哋區內嘅人口增長咁樣嘅。咁亦都即係再拉開少少講啦，唔係淨係出康城啦。嚟緊將軍澳區咧，其實係會有4個公營房屋計劃咧，係陸續係興建緊，亦未入伙嘅。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將軍澳嘅人口咧，已經唔係講緊10幾年前嘅人口啦。已經是接近500,000的居民。咁你如果你將軍澳隧，即係將軍澳嘅線咧，仍然係靠而家嗰個信號系統咧，係絕對不足夠嘅。所以如果佢話再要即係再增加137嗰邊，講緊係13萬至15萬嘅人口嘅話咧，必先要係早於呢個時間，係講緊呢幾年內係提升翻呢個信號系統，同埋加密翻我哋成個嘅過海嘅班次，可以直出北角，咁先至係即係。大家都有计清咯，否则咧，即系大家又系塞翻喺将军澳区，跟住将军澳又系塞翻喺即系北角啊，或者一啲转车站嘅话咧，其实大家都系即系累斗累嘅啫。 OK， 嗱，仲有分零钟时间咧，想问埋你咧，今次施政报告都提到话要兴建第三条嘅公路隧道，就讲将军澳油塘隧道啊，你又点睇呢个兴建呢个油塘隧道嘅需要咧？ 就好似我一开始所讲咧，其实我哋好多街坊。或者好多地區人士啦，都覺得即係你油塘隧道其實同而家嗰個將南隧道即將係落成嗰個啦，其實嗰、那個即係個分別好似唔係好大， 係啦。咁我哋就覺得話，如果你既然即係都開山劈石啊，即係嗰個大興土木嘅話，其實會唔會考慮一個即係更加長遠嘅方案，就係唔好又塞翻去東隧口啦。因為如果你個油塘隧道，其實我哋將軍澳過海嘅話，又係要出翻去東隧口嘅位置。咁又係即係對於東唔係話淨係將軍澳啊，對於東九龍嘅街坊咧，又係一個壓力嚟嘅。咁啊，倒不如喺137區嗰邊直接有個過海隧道嚇，兩公里多啲嘅一個距離嚇，過去小西灣、柴灣係啦，咁係一個最長遠嘅方法咯。 好，唔該曬張美紅，多謝你嚇。張美紅就係西貢區議員嚟噶。不過話講到話，如果由將軍澳嗰邊起第三條嘅過海隧道咧，有啲意見又話其實港島東嗰邊咧又未必有位咧可以係去到做一個出口啊。我哋遲啲再討論啦，聽聽交通消息先。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黄泥涌合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曾经有坏车阻路噶，而家已经清理好啦。龙尾去到近住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住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对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过咗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豪半盈富基金15.82跌1.05，友邦保险59.7跌6.25。京东集团141.8跌21.5，港交所228.2跌23.8，比亚迪股份185.5跌9.9，中国平安32.75跌4.5，网易88.5跌7.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黎氏集团系黎氏企业、美津集团、大地教育、音达投资控股。股份编号1281，之后是千盛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龙王集团、交大惠谷、归音集团。股份编号是8349，之后是方圆生活服务和中国科技产业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9.35，瑞士法郎1.002。加元1.372，人民币7.263，英镑对美元1.132，欧元对美元0.982，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港金报15,420，比上日收市升25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649.03美元，港汇指数107.1，升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第四线嘅车龙比较长一啲，去到税务大楼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印度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车多。九龙入口呢一边啦，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而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是富豪东方酒店。

因為它 是土壤即係翻起就吸入，或者是經水食水嗰度咧係可以傳染得到啦。咁但係食水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因為佢水裏邊嘅氯氣咧都唔能夠即係殺死呢個病菌嘅嚇。咁所以咧就雖然呢、這、一個佢好處咧就係呢個病菌就好少人傳人嘅個案嘅嚇、都係因為經過一啲土壤啊空氣裏邊嘅土壤灰塵啊咁樣同埋水啦，咁好似話衣物嗰方面都可能可以即係係傳染得到，咁所以咧就應該係即係好小心嘅時候咧，即係譬如飲水要煲滾啲啊，咁應該都唔係好大問題嘅嚇。 嗯，不過即係呢一波嘅類鼻疽嘅個案咧，咁其實亦都值得關注嘅地方咧就係暫時頭先都講啦，有31宗嘅類鼻疽個案啦，當中咧有22宗咧都係喺深水埗區嗰度咧係發現嘅。咁其實早前咧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啦，就同香港理工大學咧去到深水埗嗰度咧就進行咗一啲嘅環境調查啦，咁就攞咗咧就係超過100個嘅環境樣本啊等等，咁去到做化驗啦。咁早前咧就係公布啦，咁就係話有4個喺一個白田村重建地盤收集到嘅泥土樣本咧，就對於呢個嘅類鼻疽白黑氏菌嘅核酸檢測咧，就係呈陽性反應。咁即係話咧，其實呢個白田村嘅地盤咧就發現到個土壤裏面咧係有類鼻疽啦。咁係咪就證明到啊？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傳染嘅源頭咧？咁其實而家專家都有唔同嘅講法啦，即係究竟點去追查呢個嘅病毒呢個病菌嚇嘅一個來源，以及係傳染方法。咁當然啦，即係大家要關注深水埗嘅情況啦。咁但係其實其他區都有啲零星個案噶嘛。咁究竟點樣係傳出嚟咧？同埋係咪地盤又會喺啲高危啲嘅地方咧？究竟如果譬如我哋做一啲嘅廣泛啲嘅篩查調查呢個病菌嘅傳播途徑？咁究竟我哋係從地盤着手啊，係從深水埗區着手啊，定係點樣咧？咁呢個咧都係而家專家都提出唔同嘅意見啦。 係啊，譬如話港大嘅何柏良醫生咧都有講話，其實呢一個病咧係已經係香港嘅一種風土病咁講。咁因此咧就喺不同嘅地盤咧嘅泥土咧都有可能發現呢一種病嘅，就唔係因為最近發生集中喺深水埗有幾單咧。就因此可以推斷到嗰度就係源頭啦，咁你將係喺嗰個地方係可以圍封佢，咁就可以阻截到呢個病就唔得嘅。咁因此咧就即係真係要好小心先得咯。 嗯，嗱，其實咧關於呢個白田村嘅地盤驗到呢個類鼻疽嘅病菌嘅陽性嘅反應啦，咁早前咧呢個地盤咧已經係鋪上咗啲嘅熟石灰啦，咁可以咧去到叫做對付到呢啲嘅病菌啦。咁袁國勇教授咧都係視察過呢個地盤啦，咁都話咧係可以即係降低咧即係用熟石灰呢樣個物質咧可以降低到呢個嘅危險性啊。咁但係對於嚟緊點樣去追查呢个嘅病菌嘅感染，以及咧亦都有啲专家提出话，需唔需要将呢个嘅病菌感染嘅个案列为一啲系需要呈报嘅传染病咧？你嗰度引起一啲嘅大家嘅讨论吓。边度问下各位听众啦，唔知道有冇啲住喺深水埗嘅听众，大家听到呢啲类鼻疽嘅个案，有冇啲咩嘅观察或者系反应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位医生同我哋倾倾啦。电话旁边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啊，曾医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头先都提到咧，就系呢个类鼻疽嘅一啲背景啦。嗱，而家咧都比较多嘅个案咧喺深水埗咧嗰度发现啦，兼且咧就系白石村嘅白田村嘅重建地盘咧就揾到呢个病菌嘅阳性样本啦。你觉得嚟紧应该点样去追查落去咧？ 我谂其实即系当然，我哋要明白就系类鼻疽杆菌佢都系一啲污泥啦、泥土啦、土壤当中。咁而家其实即系除非你如果你真系要去追查嗰个源头咧，的而且确系需要好大嘅功夫，因为咧就喺目前嚟讲，我哋喺即系嗰个感染嘅途径啦。或者患者當中佢哋嗰個共同嘅即係一啲嘅源頭上咧，其實仍然係未揾到嘅。咁因為我哋睇得到咧，就係深圳即係個案啊，即係啲確診嘅個案當中，佢哋嘅基因排序咧係有相同嘅地方。 咁即係話佢可能嗰個源頭咧係有機會可能係即係喺同一笪地方或者一啲同一個途徑咯。咁所以變相咧，即係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咧，即係的而且確係要將嗰、那個即係取樣嘅樣本、取樣嘅途徑或取樣嘅地方咧，可能要增加咧，然後先至可以達至得到我哋去揾到一啲即係潛在喺環境當中嘅源頭。咁唔容易嘅，因為始終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咧，就係話佢喺一啲土壤啊、泥土啊嗰度當中咧，係可以即係存活好耐。本身隻細菌佢係本身佢嗰、那個抵抗一個即係外來嘅環境啊、惡劣嘅環境咧，其實係幾強下，所以變相咧佢可以喺即係環境土壤嗰度咧係存活好多年嘅。咁其實呢個類鼻锥杆菌唔係今時今日先知嘅，其實不嬲都知道係有嘅，喺香港係有嘅。咁我諗第二個問題就係話，需唔需要列作為一啲法定嘅通報傳染病咧？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係即係有關方面係覺得係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我覺得理想係可以嘅，因為可以增加咗即係前線醫護人員咧。即係需要即係有一啲將一啲懷疑嘅個案，唔係一定係確診嘅個案嘅，懷疑嘅個案咧，其實都係及早去支援，咁咧就希望可以加快咗一啲嘅檢測嘅功夫。咁所以喺呢部分咧，即係只有提高即係前線醫護嗰、那個對呢方面嘅危機感啊，或者嗰個認知咧，同埋通報咧，係有助我哋將即係跟住落嚟咧一啲潛在可能嘅病人咧係及早發現，嗱發現不特止，仲要係及早落藥去救治佢哋。 雖然你講話呢一個病一路都存在啊喺香港，咁但係一個大型嘅爆發，或者而家未係大型啦，一個爆發都好似未試過啦。咁其實我哋如果參考翻外地呢一種病嘅譬如真係爆發咗，即係佢點要控制呢個病？嘅經驗，我哋可唔可以即係攞嚟參考咧？因為我哋純粹而家自己去香港，自己要摸索究竟點樣去即係管控呢一個病咧。其實 嗱，當然就係話及早去知悉即係嗰個源頭喺邊度係緊要嘅。因為咧讓市民咧避免去即係嗰度附近或者參與喺某一啲嘅活動嚇，無論係一啲社交活動啊，或者係郊外嘅活動啊。甚至乎是工作上的一些的即是活动那方面呢要可能要带齐一些保护装备。那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在源头那个控制那方面呢是需要做。那即是相关即是避免或者减少接触。那当然你说即是个源头去怎样去扑击或者是怎样去消除佢，咁呢個係即係有關當局係需要去諗嘅。 有冇需要即係喺深水埗進行一個大規模嘅篩查咧？ 嗱，我諗大規模嘅篩查的而且確係唔容易嘅，因為點解咧？即係我哋不嬲都知道咧，即係如果純粹係即係用血清學去做一個篩查咧，其實係唔得準確，亦唔個敏感度唔夠高嘅。其實即係類鼻锥嘅感染咧，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去做一個細菌培植。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即係當區嘅居民，如果佢有即係一啲咳嗽啊、發燒啊嘅時候，而係有一啲嘅樣本係可以。即係我哋留得到嘅時候咧，咁當然即係前線醫護人員咧，可能都要提高警覺，即係喺呢一方面啦。因為正如我講，類鼻锥杆菌佢係可以喺，即係佢透過吸入咧，係去到我哋嘅肺部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透過接觸嚇，即係身體上嘅皮膚接觸嚇。咁譬如你有傷口嚇，咁導致到你傷口或者你皮膚上有一啲化脓性嘅感染咧，含脓咧。嗱，依啲其實咧都係需要即係去處理啊，去種菌啊等等。所以如果有啲嘅市民咧，佢哋本身有啲傷口長期都唔好嘅，未能夠痊癒嘅，咁其實係真係要留意有冇依方面。因為咧如果你處理不當的，而且確類鼻锥係可以咧係進入到你個血液裏面嘅。 咁我諗喺問政嗰方面呢，前線醫護嘅人員啦、醫生呢，即係如果你覺得佢又譬如嚟自深圳澳區嘅，或者而家有爆發緊嘅一啲個區域嘅，咁而佢當其時即係有一啲咁嘅即係譬如不見眼嘅病徵，或者佢有一啲肺部嘅感染，咁其實我哋都要提高警覺，佢會唔會係一個潛在嘅嚟被追個案？咁因為喺用藥嗰方面咧，其實我哋要爭取嗰、那個即係黃金嘅階段咧，就係、是、及早去用一啲即係針對性嘅藥物，包括第三代嘅即係我哋講緊頭孢嘅抗生素，或者我哋用一啲嘅碳氫微烯嘅抗生素咧，先至有效去醫治即係類鼻疽嘅感染人士嘅。咁所以呢樣嘢我諗，即系都有一啲嘅警示嘅作用啦，希望对前线嘅。 嗱，我又想问一问咧，即系我谂一般市民个心态都系要即系安心啲啦吓。咁但系一见到呢个类鼻疽嘅病嗰、那个病征咧，同好多其他病咧，其实都差唔多，即系咪发头痛啊、发烧啊、局部痛楚、肿胀啊、溃疡啊嗰啲咁样。咁如果我真係譬如話有病人真係有呢啲咁嘅病徵嘅時候，佢又真係好擔心啊，會唔會係類鼻疽呢咁樣？咁佢可以點樣去做呢？即係佢問即係佢嗰個醫生或者一個診所，咁佢係唔係要做一啲特別嘅測試先可以驗到㗎？係咪？即係要驗血先得㗎？係咪？因為係驗即係嗰啲鼻口水啊，一乜嘢呢咁？即係其實佢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呢？如果真係有呢啲病徵嘅時候，因為係唔需要嘅，即係你講得太過濾啦咁樣啦， 因为其实个病征上呢，其实真係佢唔显眼嘅。 嗯。 即係病征上呢，就同其他一啲嘅传染病啊，或者一啲感染呢，都好类近嘅。 嗯。 而家其实我哋要明白就係话你知道唔係所有嘅个案呢，佢都会喺医院嗰度接受治疗。即係我哋尤其是讲緊即係譬如呼吸道嘅病征有，或者你呼吸道有感染，或者你皮膚上有感染，咁所以變咗我諗即係其實係第一時間去睇咧，就係話譬如家庭醫生佢如果接觸到呢啲病人嘅時候，你又覺得有咁嘅擔心喎、最緊要就係話，譬如佢工作上，喂佢係地盤工人，或者佢係裝修工人，成日都要有機會接觸到土壤啊、泥土嘅，或者佢即係佢有機會係接觸一啲耕種植物嘅。啊，或者會接觸泥土啊，種植一啲樹木嘅人士，咁呢啲我諗佢個行業上咧，其實要提高警覺。如果一般嘅家庭主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又唔需要特別太擔心。但係有啲如果譬如佢係即係成日都要外出去一啲郊外嘅，或者佢好中意行山嘅，咁而佢又有呢啲咁嘅病徵嘅時候咧。喺嗰個流行病學上咧，佢嗰個機會率咧，或者個風險嘅即係嗰個情況咧，就可能會多啲啊。當然一定要即係佢本身都有病徵啦。咁所以我諗喺呢部分咧，我都會咁樣去即係歸納咧，即係邊啲人士係會相對地比較擔心啲啦。 所以你就建議啲醫生啊、醫護界咧，咁如果發現到即係有一啲嘅病人出現呢啲病徵，而佢有呢啲嘅高危元素咧，是不是就去一些地方度做檢測係咪啊？ 嗱，依啲地方檢測，即係當然就係講緊你係有一啲，即係我諗政府跟住落嚟，其實都需要就問就係有啲咩嘢佢哋可以為到呢啲人士去做嘅。嗱，我相信佢哋可能都會睇下佢哋本身有冇係最簡單就係抽支血睇下佢係咪有接觸過啦咁樣。咁但係問題，正如我頭先講啦，佢嗰個敏感度啊，或者個嗰個準確性咧，其實都要視乎翻佢有冇相關病徵，同埋最緊要就係佢有冇樣本咧。我哋講已經可以俾佢哋去種菌。咁所以依樣嘢咧，其實都有嗰個難度喺度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曾奇仁医生，多谢你先啊。曾医生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噶。咁究竟头先都讲啦，即系呢个类鼻疽嘅个案之中咧，比较多咧就喺深水埗嗰度发现啦。咁究竟当区嗰啲居民又点样睇咧？或者当区系做紧啲乜嘢去到预防呢个嘅类鼻疽嘅散播咧？嚟喺电话旁边咧，请嚟深水埗嘅区议员吴美 吴美你好。 你好。 是。剛才都說在白田村的重建地盤就找到一些的泥土對這個類鼻疽的病菌有陽性的個案，以你所知其實這一輪除了殺這個熟石灰去到殺菌之外，其實市面上還有什麼在做呢？ 其實房署都加強了清潔的，接下來這個禮拜尾咧，就應該會做個水缸嘅清洗，即係加多一次做啦。咁就住個即係都擔心啊，啲居民，所以就加咗一次洗水缸。 嗯，啲居民嘅情況係點啊？佢哋知了唔了解到呢、這個類鼻疽嘅個案喺深水埗嗰度係出現咧？ 其實就睇新聞，佢哋都了解多咗。特別在好近啦，因為就喺白田村地盤都有啲樣本，咁啲居民都擔心多咗啦。個今日特別係即係好少人再留喺平台啊，或者去啲花槽邊啊。咁今日我都見係明顯係少咗人逗留啊，同埋少咗居民去嗰啲位置啊。 嗯。嗱，咁房署就即系去洗翻个屋苑里边嗰啲水缸啦，吓，咁呢啲系公营房屋啦，咁但系即系个区里边都好多私人房屋，咁你觉得嗰啲业主啊或者啲居民应该可以做到啲乜嘢啦？ 我其实都系即系加强嗰个卫生环境清洁啦，因为私人楼嗰边就即系当然佢哋个法团都要即系关注去做清洁啦，咁即系屋邨范围，因为比较近地盘嘅房署。即係都加強清潔，同埋特別對前線嘅都多咗。我聽佢哋講話會俾手套啊，同埋要佢哋一定要即係做完啲前線嘅工作，譬如淋花啊，或者清潔垃圾啊，都記得洗手啊、清潔啊嗰啲咁。 其实都今次呢个嘅病菌咧，都可以透过即接触土壤啦、水源啦，甚至吸入咧受污染嘅微尘啊，或者饮用一啲受污染嘅水咧，都有机会感染到嘅。其实就住呢啲嘅传染途径咧，你有冇即譬如同啲房署啊，或者你同啲唔同嘅一啲嘅团体去了解过，可以有啲咩方法去到预防咧？ 咁房署，我哋都同佢傾過，佢同即係同我哋講都係跟指引啦，指引就叫啲工人注意啊。 係 即係如果你又對居民， 我哋新聞之後再同你繼續傾啊，唔好意思，轉頭再傾啊。 好啊，好。 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第四线嘅车龙比较长啲，去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反方向去香港南区，因为较早时啦，管道内曾经有坏车，已经离场噶啦。咁而家管道入口嘅范围比较多车一啲。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接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后些少，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咧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西隧嘅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落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这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定富街，观塘道去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这一段仲是稍为繁忙一些，龙尾去到立德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这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在友爱村，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的飲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飲食才是健康之选。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 Isaac， 今年第一次加入这个大家庭。在政坛新秀训练班入面，我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有机会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去做交流，令我可以更加了解香港这个家。如果你都想好像我这样，就快点报名参加2023年新一季度的政坛新秀训练班吧，快点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报名吧。 政坛新秀训练班 截止日期11月6日。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6至2000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0月7号至12月10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3年1月14号或之前到换证中心换证。换证计划已经进入尾声，未换证的就快点预约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係近期本港發現到嘅類鼻疽感染嘅個案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深水埗區議員吳美傾緊嘅，請翻吳美出嚟先。你好。 你好， 系头先都讲到啦，即系类鼻疽有接触到土壤啊、水源啊，以及吸入一啲嘅受污染嘅微尘啊，或者饮咗一啲受污染嘅水嘅方法咧嚟到传染噶。你自己建议有啲咩方法去到阻止呢啲嘅病菌嘅散播咧？ 我谂即系个清洁系好紧要，即系无论公屋房屋处嘅配合啦，啲人楼即系除咗法团，我谂民政处嘅介入都重要，因为可以即系帮到手一啲旧嘅法团都可以即系尽快做到洗水缸啊。咁你话阻止就其实真系日常嘅环境卫生清洁啦，同埋即系我谂即系政府要加强做一个教育宣传咯，因为其实好多居民都未知个情况系点样，同埋个传播途径实在太阔啦，即系。要怎样去防止，我即政府是责无旁贷去即尽快有些宣传教育啊，给居民。 我想知道嗱，头先你讲过房署就开始洗紧啲水缸啦吓，咁但系其他政府部门有冇啲咩行动去配合咧？你又提到民政署啊吓，咁卫生署啊嗰边其实有冇啲咩行动系同你哋可以一齐做喺区里边系可以展开嘅咧？因为佢哋系到而家目前为止都未有啲咩行动噶。 嚟紧礼拜三咧就民政署同卫生署都会有讲座嘅。咁就喺石硖，都係近石硖尾嗰邊啦，即係匯福中學同埋石硖尾嗰個康健中心。咁當然我哋都想佢即係近啲可以嚟到法田村入面做到講座，即係俾一啲即係老人家啊或者行動唔係好方便嘅人都可以即係有更加多嘅資訊啊。咁特別甚至區內一啲社工隊或者老人中心都可以即係加強一啲嘅教育啊，呢啲都係重要嘅。 吳美啊，我都留意到咧，有醫生就提出就話咧，如果有一啲嘅破損啊、爆裂嘅喉管咧，咁類鼻疽咧有機會係經過呢啲破損嘅流呢啲嘅水管啦，流入食水啊，咁因為食水都係可以係一個傳染嘅途徑啦。咁你自己對於呢個區內嘅喉管嘅狀況係掌握幾多咧？有冇方法可以即係去到減少呢啲破損，去到感染嘅情況咧？ 我就知水務署都做咗好長時間一啲更換食水管嘅，咁呢個係咪喺嗰個即更換個過程可以真係加快？因為即係之前我哋白田村做緊重建嘅時候都經常爆水管，咁但係即係做好咗個重建，令到個水管減少破裂咧，呢個都係重要。同埋即係如果出現呢個問題，就即係相關部門要即係加緊啲去處理咯，因為都係一個老化嘅區啊，深水埗。 OK， 好啊，唔该晒吴美，多谢你啊。 系，唔该 晒。吴美咧就系深水埗嘅区议员嚟噶，咁都留意住啦。究竟呢个雷鼻疽嘅传染，究竟啊，即系当局个追查会系点样咧？咁同埋就系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去到减少呢个嘅传播咧？咁呢个咧都要留待咧就系当局咧再多啲嘅交代啦。好，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倾。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四月嘅时候，高三嘅同学终于开学啦，大家都做好咗防护措施，重新返校。黄本中呢边有六个学生未能够及时返学，当中包括要打工还债嘅高铭宇。究竟高铭宇最终能唔能够重返校园呢？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港台电视31。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世界桌球冠军傅家俊，讨论人生赛事的心理战术。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2，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呢一次啦，杨立门，我哋想倾一倾咧，亦都系施政报告嘅内容啦，有关于咧系文化艺术方面嘅措施啊。你因为十四五规划咧，就将香港定位做咧系即系其中一个嘅定位啦，就系讲紧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啦。今次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喺施政报告都提到咧，咁就政府咧都系锐意去到推动文化发展嘅咁。嚟紧咧就局长啊，即系讲紧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咧，将会领导由业界翘楚组成嘅文化委员会，去到制定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啊。咁当中会倾啲乜嘢咧？咁包括要培育人才啦，讲紧嘅就话咧系会咧系俾多啲嘅支援啦吓，俾香港演艺学院啊。咁就话咧系重点研究啦吓，呢个嘅学院咧系为本地以至大湾区咧去到培育咧所需嘅文化艺术人才啦。亦都话咧系预期演艺学院咧可以喺北部都会区去设立新嘅校舍，同埋增加非本地生的比例啦，咁另外咧就系都讲紧啦吓，要提升呢个文化嘅基建啦。因为头先都讲啦，话会制定一个新嘅十年文化艺术设施发展蓝图啦。咁当中有啲咩嘅基建会去到规划出嚟咧？就话咧会去增加康文署旗下嘅博物馆数目，就由15间咧就增加至到19间噶。咁而咧就表演场地方面咧，亦都话会计划喺嚟紧嗰10年咧，就将表演场地嘅座位数目增加大约是50%咁多噶。另外咧，都话会系丰富文艺创意内容啦，包括系成立一个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啦，咁就会系去到推动一啲嘅文化嘅活动啦。咁譬如话咧，就预计喺2024年咧就会举办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啊，咁亦都计划咧嚟紧会每年同业界咧去到合办流行文化节吓，咁啊亦都研究长远设立流行文化馆嘅可能性噶吓，点睇咧啊杨立门？ 系我谂每一届政府都话系好注重即系文化艺术嘅发展啦吓，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嘅施政报告里边有关文化艺术嘅措施咧，我又觉得系近年来系最豐富嘅一次嚟嘅，可以咁講嚇，因為佢包含嘅嘢好多啦，即係有基建啦，有內容啦，有資金啦，有教育啦，有交流啦，即係你可以話咩都有啲咁樣啦嚇。咁比起即係以往其實係多好多嘅，甚至如果怎睇即係文化局、文化體育局、旅遊局嗰個嘅範圍裏邊咧？佢仲多过体育添，即係今次即係嗰个嘅施政报告吓。咁佢都提咗一啲比较大嘅嘢啦，譬如话要成立一个文化委员会，又制定一个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啦。咁其实特区政府就好少做一啲好大型嘅文化规划嘅工作嘅。咁2003年咧就嗰時張信江教授啦，即係城大嗰個校長咧，就佢係文化委員，嗰當時嘅文化委員會嘅主席， 就以 2000年成立咗个文化， 系啊， 当时都有个文化委员会啦， 系啦， 2003年有一个报告， 冇错啦，吓，咁啊，跟住其实呢个文化委员会就好似即系好似冇咗啦，吓，咁佢但系佢嗰个嘅报告咧，即系酝酿都。醖釀咗都一段時間，咁但係出嚟咧就都唔係話有好大嘅即係影響嘅，因為佢嗰個都係一個願景啊嘅，亦都唔可以話一個藍圖，即係係各個界別嘅一次好大嘅討論。咁咧就即係將譬如話香港定位為即係我哋嘅文化，要即係建基於香港本土嘅文化啦，就醖釀中國嘅文化等等，咁啊擴展到即係世界嘅文化咁。咁亦都係好注重翻嗰個文化嗰個教育嘅，即係譬如話學校課程裏邊應該點樣去配合啊咁樣。咁大型基建項目就一路都係講緊個西九嘅啫，即係自從即係2000年即係初開始提出西九呢個概念之後。其实每一届政府都是不断咁样，即系系讲紧西九，就唔其实我做好多嘢噶，即系文化方面、艺术方面。嗱，你睇西九咧，就一个好大型嘅文化建设啦。咁跟住每年都系讲用揾西九嚟讲嘅。咁但系西九你知，即系都迟咗咁耐先至兴建好啦，吓。咁因此咧就有好多嘢咧，其实系冇乜点做到吓。咁因此咧呢一度今次提出好多嘅嘢咧，嘅措施啊，嘅新举措咧，其实都系我觉得几有力咁样，可以希望可以推动到即系香港本地嗰个文化发展，同埋可能都因为即系个14-15即系将香港定位为一个即系中国文化交流中心啦。咁因此咧就有几样嘅。做法咧係都幾係創新嘅，我覺得。 嗯，我哋呢嚟緊呢個時間咧，就慢慢去討論咧，關於施政報告有關於文化藝術發展嘅部分啦。 嗯， 各位聽眾，如果對於呢部分有咩嘅意見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啦，佢係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嘅成員，亦都咧就曾經喺2000年嗰時咧就做過當時文化委員會嘅成員嘅馬逢國啊。馬逢國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好。 嗱，今次施政报告咧就重提去设立一个新嘅文化委员会啦，去制定一个文艺创意产业发展嘅蓝图啦。你觉得同当年嘅廿几年前嘅文化委员会，你期望有啲咩分别啊？ 如果讲翻当年咧，其实即系我就系其中一个推动话要搞一个咁嘅文化委员会，要去咧。大家讨论下香港长远嘅文化政策应该系点样嘅，咁呢个目的性就好明确嘅。咁而当时系我甚至系提出一个 motion debate， 一个议题嘅辩论咧，就喺立法会嗰度嘅。咁但系因为啱啱撞啱咧，当时政府咧就取消咗两个市政局，即系市政局同埋区域市政局。咁所以喺立法会咧就有好大嘅抵触情绪。咁所以咧就喺立法会咧就辩论个议案嘅时候就过唔到嘅。咁但系政府又觉得我嗰个提议话要检讨文化政策咧系一个好主意啦。咁所以政府又反为采纳咗，虽然冇通过嗰个议案。咁就成立嗰个文化委员会咧，其实就真系做咗花咗几年功夫啦。就主要系集中去讨论。香港長遠應該是怎樣，即是有一個願景同埋應該是做啲乜嘢。咁所以那個內容呢基本上是一個純係政策嗰個討論。當然亦都有很多具體措施啦，即如果我冇記錯好似定咗話80幾樣嘢要做嘅。咁而嗰個政策出咗嚟之後呢，咁政府亦都喺跟住嗰幾年呢喺立法會都有跟進嘅。咁每隔1-2年咧就講啊，我哋已經做咗幾多個啦，即係幾多個措施係完成咗啦咁樣。咁就即係都係牽涉好多方面嘅，包括頭先楊立門講嗰啲內容啦，亦都有講一啲即係譬如點樣去支持即係譬如教育啊、培養人才啊，同埋即係點樣同海外或者係即係內地去進行呢個文化交流咁樣嘅，亦都即係講咗嗰個即係文化嗰個重要性啦，文化發展對社會發展嘅重要性啦咁樣。 今次再設立文化委員會有咩期望？ 咁今次咧就反而咧，政府喺個先報告嗰度咧就著墨好少嘅，就講咗會準備成立一個咁嘅文化委員會，但係對於呢個文化委員會未來要發展咩嘢？做咩工作啊？佢个所谓 terms of reference， 即系佢嗰个守则系咩咧？根据一啲咩嚟做？希望做啲咩目的？就冇太多嘅着墨嘅。咁呢度我相信政府都系希望系过咗一个阶段之后，可能佢委任咗嗰个成员之后咧，先同个成员去详细交代啦。 咁但係如果純粹睇個施政報告同埋睇特首嗰、那個報告嘅過程裏面呢，同埋事後嗰啲記者會啊，都冇太多個著墨嘅。 Okay. 但是今次嗰、那個即係施政報告咧，馬逢閣下就都幾多嘢提咗出嚟啦，即係實質嘅啲行動嚇嘅綱領都提咗嘅。咁你覺得你代表文化界即係喺立法會啦，咁你個人嚟講，你覺得有冇交代咧？即、就、係、是、對文化界即係、就是、政府嚟講， 首先講清楚先，我而家咧。就喺立法會就 啊，係啊，你轉咗跑道喎， 係啊，而家 選委會界， 係啊，但係點解咧？就係佢參選咗呢個界別啦。 但係啲人都覺得你係代表文化界㗎啦。 咁但係我自己仍然好關注嘅，即係一路以嚟我自己都關注文化嘅發展。咁如果平情而論咧，今次個施政報告喺文化其他方面咧着墨就比較多嘅。就係即係講咗有一啲舉措啦，甚至係有一啲好具體嘅指標啦。譬如話要有搞幾多個博物館啊，有增加幾多個座位啊，等等等等，好具體嘅。咁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無論點講，即係對文化界嚟講，增加場地、增加一啲館所，呢個都係有好處啦。咁另外即係針對培訓人才啊，亦都有一啲措施啦。咁亦都係講咗即係要配合國家嘅即係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呢一個咁嘅定位，要做一啲一系列嘅工作咁。咁我覺得係清晰嘅，亦都係即係所謂進取嘅，即係希望有好多嘢係可以做到嘅。咁當然啦，亦都即係亦都有話要搞，譬如話城市文化城市嘅基金啦。咁亦都係會提供更加多嘅資源啦。咁呢啲對文化藝術界嚟講咧，都係一啲好消息嚟嘅。咁而家就要睇咧，就係具體點落實啦。啊，同埋去到即係嗰個所謂預算案嘅時候咧，是否能夠有足夠嘅資源去配合所定出嚟嘅一啲規劃啦。 OK， 阿馬逢閣都想問一下咧，關於硬件方面咧，就施政報告話要將表演場地嘅座位數目增加大約50%啦。同時都講到話咧，會推出啲措施咧，鼓勵私人發展嘅項目加入一啲嘅文化藝術設施，例如劇院咁樣啦。其實你預計呢50%嘅增加座位數目咧，可以點樣達至咧？因為而家即係好多嘅新發展區，好多即係又要屋，又要體育設施，又要社區設施。即系究竟系咪能够去到即系鼓励发展商去到做呢啲嘅文化艺术设施咧？同埋就系究竟预计嚟紧增加呢啲设施系康文署嘅设施啊，定系一啲私人嘅设施咧？你会有咩嘅建议啊？ 嗱，如果你讲话增加座位咧，就睇你点计算嘅啫。譬如好简单，我哋嚟紧嘅启德体育园嘅落成，咁启德体育园有一啲设施咧，将来咧都会系要嚟做一个文化活动嘅场所噶嘛。咁佢嗰啲座位，你算唔計算咗係喺即係文化設施嘅座位咧？如果你話我計全數，咁就必然好快就增加咗50%啦。如果你話我只係計一部分嘅，因為佢唔係常年都係做呢樣嘢啊，咁亦都唔係一個少數。咁你係喂，如果純粹文化藝術嘅設施要增加咁多座位咧，咁西九係其中一個可能嘅因素啦，可以考慮噶啦。咁另外亦都即係佢喺譬如話有 東九龍中心啦， 東九龍就馬上用啦。咁另外北區亦都話有大會堂。 其實根據你嘅了解，係咪即係呢所謂增加50%嘅座位咧，係真係已經包括咗，已經係規劃咗，同埋即將即係興建緊、即將落成嘅一啲座位咧？因為西九好多場館都未起好喎，其實 係呢、這個都係有待釐清嘅，即係政府嗰、那個即係計算係根據咩嚟計算？咁總嘅嚟講，無論係點樣嘅情況。你係有大量嘅增加咧，無論你30好50好，呢、這個都係一個唔係細嘅數目啦。咁當然咧，即、就、係、是、你增加到場地設施，你梗係有更加多嘅即係節目嘅供應，去滿足嗰、那個即係上座率啊，同埋觀眾嘅需求啦。咁呢個嚟講，一定係對文化藝術界嚟講都係好消息嚟嘅，即係一定都係會歡迎嘅。咁當然咧，即、就、係、是、你咁樣做嘅時候咧，我哋係咪有足夠嘅承載嘅能力咧？咁作為一個，如果你話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咁可能有好多嘅外地訪客嚟香港，都係為咗嚟呢度睇一啲演出嘅。咁呢個就可能係一個好值得探討啦。即係我哋係點去增加我哋嘅軟件啦。咁所以就係會提供多咗好多機會同埋一啲新嘅平台去俾文化藝術界嘅。 其實你剛才講到即係香港作為一個中外即係藝術交流中心啦，咁但係而家我見到嗰啲措施咧，好多都係講點樣去即係培養翻本地嗰個藝術文化嘅發展啦。咁其實國家去定立我哋 這個定位是即係中同外嘅交流中心，即係睇中咗香港一個國際嘅地位咁樣啦。我哋呢啲措施夠唔夠咧？其實係咪都仲有一個潛台詞，就係話應該要中我內地嘅一啲藝術或者文化係要透過香港呢個咁嘅地方，我哋負責去向外地去宣揚翻咧？ 即是交流呢就梗係牽涉到兩地嘅對等嘅交流嘅。咁就包括我哋走出去亦都包括請進來嘅。咁如果喺本地嘅所謂演出啊本地嘅活動嘅場所呢就必然係請進來啦係咪咁請進來就係從內地請進來從呢、這個香港或者係海外嘅地方請進來。咁呢個呢就其實就過去嚟講都係有唔少嘅。咁以後嚟講呢你如果場地增加呢是应该有更加多的机会啦是可以做得到咯。 嗯 又想同你倾下呢关于政府想成立一个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啊咁就会去到推动一啲嘅文艺盛事呢喺香港举行啦。咁有啲人都关注到其实啊乜嘢类型嘅活动喺呢个基金推动嘅呢嗱当然啦即而家已经因为即香港嘅一个文化嘅一个土壤啦咁有唔少嘅一啲国际嘅文艺活动已经喺香港做緊㗎啦。究竟係资助呢啲大型的活动让它做得更加好还是即搞一些新的活动或者给一些中小型的活动可以在香港做到你怎么看呢 如果说盛事基金呢当然它一具地它给一定的规模啦或者是吸引到大量的参与者或者观众啦那这些呢其实就可以是很多内容的你譬如很简单啦是吧你譬如说简单到譬如全国书展能够来香港做那在国内来讲一个全国书展呢参展嘅人数都系100,000人嘅，咁系一个非常大嘅活动嚟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即系譬如话大型嘅一个演出嘅 expo 啦，即系嗰啲咁嘅展啦，咁系大量去推动啦。咁之前嚟讲，嚟紧好似下两年啊，都会有一个类似嘅活动会举行啦。咁系将香港系成为一个呢啲艺术组织者或者项目嘅交流嘅中心。咁呢啲都係相當大型㗎啦。咁另外都無論係視覺藝術或者表演藝術都可以有做得一個比較大嘅規模嘅譬如國際嘅戲劇節啊舞蹈節啊或者係即係同佢呢個視覺藝術嘅雕塑嘅展覽啊或者係呢個大型嘅畫展啊咁都係一啲係值得去考慮嘅嘢啦。問題就係你個規模有幾大同埋啲嘢先叫做為之盛事。 Okay. 要达到咩規模，要达到几多嘅参与嘅人或者系观众，咁先至算系盛事咯。 好，嗱，仲有一分钟到，想倾埋咧。嗱，施政报告都讲话，出年咧就会每年向20个新成立嘅中小艺团同30位毕业5年内嘅新晋个人艺术家提供资助。你觉得呢个资助方法应该由艺发局做啊，还是由乜嘢机构去做咧？ 我就覺得可以不拘一格嘅，因為一啲即係已經係存在嘅機構，當然佢係已經有一個機制啦。但係會唔會即係唔夠一個彈性或者唔夠靈活性去照顧一啲實際嘅需要咧？咁好多時都會有呢一類嘅問題嘅。咁我覺得即係可以用一啲稍稍唔同嘅形式去做一啲新嘅嘗試，未嘗不可嘅。咁而對一啲藝團嚟講咧，佢都未必一定係就係要跟一套嘅準則去組織或者係去策劃佢哋嘅活動噶嘛。咁如果有多少少嘅，我係贊成咧，係會多少少靈活性咯。 OK， 好啊，唔該曬馬逢國，多謝你啊。 OK， 馬逢國係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曾經做過文化委員會嘅成員啦。我哋電話1872311。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下午出席军队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军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嘅20大精神，要把聚焦点和着力点放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上，打开强军事业发展新局面。这个是未来5年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必须全力以赴，务期必成。习近平又强调， 全军各级要按照军委既定部署，做好今年年底前各项工作，确保年度任务收好官。要把握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搞好新年度工作筹划，确保明年全军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召开之前，习近平接见出席党的二十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体代表、特邀代表、列席人员，和大家合照留念。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出通告，公布由2023-24学年起，新聘任教师必须通过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的要求和相关细节。测试内容和形式参照公务员事务局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的安排，以笔试形式考核，设有中英文版本。考生在20题多项选择题中答对10题或以上，会被视为合格。教育局表示，会于本学年举办共五轮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分别供学位程度及非学位程度人士参加。第一轮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学位程度将于12月3号举行，有意参加试次测试的人士可由本月26号至下月7号透过教育局网页内的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西贡今早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8岁旅游巴司机死亡。涉事旅游巴今早大约7点沿西贡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近白沙湾渔民新村公厕附近的时候，据报失控撞向一个路牌、几个铁栏、三个停车收费标、一支灯柱和一架停泊的私家车。旅游巴其后再次向前行驶大约300米之后再撞向防撞栏。旅游巴司机被困车入面，由消防员救出，他没有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往中温澳医院救治，今朝8时许证实死亡。房委会在社交网页表示，屯门蝴蝶村出现鼠患，影响居民生活。经调查发现，属人为导致，原因是有人喂饲食物，在老鼠聚集之处放置食物。房委会表示，屋邨办事处已加强清洁工作和巡逻，并且聘请专业防治松鼠公司在村入面灭鼠，包括设置捕鼠器和鼠利等。房屋署亦都不时同食环署人员进行联合清洁行动，同埋巡视屋邨，检视防治松鼠嘅工作。昨日同埋今日早上亦都再次联同食环署同埋商场管理人员加强灭鼠。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持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星期三初时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见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游泳池。九龙区嘅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希尔顿中心。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荃青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丽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驾驶，千祈不要做一些会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交通方面，施政报告提到啊，兴建三道三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人口咧亦都系分布市区之外咧，亦都系喺新界各个部分，屯门元朗嗰边啦，另外就系北部都会啊、北区啊、上水啊、大埔啊、沙田啊，变咗就话对于交通嘅需求咧，其实系好殷切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就討論緊施政報告有關於發展文化藝術方面的措施，咁頭先都提到啦，咁施政報告都講到話咧，嚟緊咧會增加文化基建嘅硬件啦，咁另外咧都話咧係會去到支援咧香港演藝學院咧去到發展啦，同埋咧就係推出呢個文化藝術盛事基金啦，咁去到咧就係推出多項嘅一啲大型嘅文藝活動嘅咁。楊立門啊，我哋剛才新聞之前咧就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傾過啦，臨尾咧都同佢傾到兩個問題。第一咧就系嗰个文化艺术盛事基金究竟应该去资助啲乜嘢嘅项目咧咁？咁嗱，有啲报道咧就话啊，可能咧都会支援翻一啲譬如现有嘅一啲艺术节目咧，就譬如话系巴塞尔艺术展啊，或者系 Art Central 啊呢一类咧。咁政府都初步接触咗啦，咁样咁有啲嘅业界都反应都有啲大啊，就觉得咧其实呢啲嘅艺术展啊，咁其实已经咧系有一啲好已经颇具规模嚇嘅一啲嘅活動嚟噶啦，咁係咪仲需要文化藝術盛事基金去到資助支援咧？咁還是應該啊去到幫助一啲真係叫做要推廣嚇，要需要政府去幫嘅一啲活動咧？ 我都唔係好同意話政府要出錢去資助一啲已經係成立咗或者係每年都辦得頗為成功的一些藝術或者文化活動的，因為有很多這些藝術文化活動都是一些商業的行為來的，那我覺得政府不是需要動用到即是納稅人的錢去補貼一些已經是有商業價值的一些活動咯，因為文化其實就有很多的類別都是很花錢的，即是嗰啲就真係需要政府去即係資助嘅，例如咧係一啲比較高尚嘅文化即係節目啦，嚇，即係即係好似譬如話香港 有古典文化 活動啦，嚇，咁嗰啲咧其實嗰個觀眾群又一路都唔好難去開拓嘅嚇，咁咧但係你一個即係文化之都咧，你點都要維持住即係有一啲好有水準嘅即係文化團體咧，去不斷去製作呢啲咁樣嘅有水準嘅世界一流水準嘅節目出嚟。咁呢啲節目咧，你好難淨係靠咧觀眾入場票嗰張入場飛咧，係去攞翻你嗰個成本。咁而香港咧，就不嬲嗰個企業方面嗰個資助藝術嘅風氣咧，就唔係好濃厚嘅嚇。咁因此咧，政府其實就都補貼幾多嚇，尤其我哋有個所謂九大藝團啦嚇，咁咧就政府每年都係恆常咁樣資助佢哋嘅嚇。咁咧就但係咧就一啲細嘅藝團咧就好少資助嘅，即係當然唔係話冇，但係咧就好難係令到佢哋可以靠政府嘅資助咧就完全可以維生。咁咧就藝發局可能係其中一個嘅資金嘅來源啦。咁以前即係我喺民政局嘅時候都係即係 引進過一個中層的一個基金，即係一啲又唔係好細，但係亦都唔係有九大嗰咁恆常資助嘅啲藝團咧，係補俾啲補貼佢哋。咁你頭先講嗰個即係對啲新成立嘅中小藝團，即係俾啲資助俾佢哋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咁但係你話盛事基金嚟講咧，就真係睇下即係有幾多錢啦。當然，因為而家完全係冇一個即係價錢牌喺度嘅，即係好多講咗嘅新措施嚇。咁所以即係真係睇下即係。嗰、那個即係財政預算案嗰度係可以撥到幾多錢出嚟做一個城市，但係我覺得係好個概念係好嘅，但就未必係一啲譬如話即係 Art Basel 嗰啲咁已經成項城市嘅一啲活動咯，而係一啲真係著重翻即係中外文化交流，亦都未必係純粹用嗰個嘅入場啊觀眾嗰個收益嚟到係可以維持到嘅一啲大型活動。 嗱，我哋電話1872311，咁各位聽眾咧，對於今次施政報告咧係推動文藝發展方面有咩嘅意見咧？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下。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啊。 十年如歌，人人廣播。 第一次參加呢個電台節目，個節目咧係同啲校長老師比賽環保知識。 嘅節目咧，其實係想製作一個可以打破母語迷思嘅一個節目。 本身視障嘅人啦。咁会讲翻佢哋嘅经历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180年历史嘅维也纳爱乐乐团，将以香港作为亚洲巡演首站。10月24日和25日晚上8点。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会，香港电台第四台，港台电视32现场同步直播。节目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咧，繼續討論咧施政報告有關於咧係推動文化藝術發展嘅部分啦。咁啊，各位聽眾，如果有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楊立門啊，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一傾下。 好啊， 電話旁邊有香港兆基書院創意書院嘅創辦人，亦都曾經做過咧我哋頭先講到嘅2000年嘅文化委員會嘅成員啊，佢係黃英琪。黃英琪你好。 喂，你好啊！ 你好，黄英琪， 同埋 Raymond。 你好，黄英琪。 系 嗱，20年前咧就都有一个文化委员会啦。今次施政报告咧又有一个会计划成立一个新嘅文化委员会啦。你觉得当年有冇啲咩嘅经验或者系一啲嘅方向值得今次嘅文化委员会去参考咧？ 系啊，我头先听咗马逢国讲咧，我自己都觉得咧，上一次个文化委员会佢。我哋做到嘅嘢其實好似唔係咁多，但係我覺得起碼係勾勒咗一個藍圖出嚟。而至於你話今次個文化委員會呢，其實我自己期待呢就係能夠係一個跨局跨署，係一個成個政府都要有一個承擔同埋有一個承諾嘅一個文化委員會。咁我講一個例子大家就會好明，頭先都提及到文化藝術教育嘅。我諗呢，其實如果我哋要做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嘅城市呢，我哋嘅市民呢係必定呢都要有一啲嘅文化基礎啦，佢哋都要熱愛一啲文化藝術啦。佢哋唔係個個要做藝術家，但係佢哋要做一啲好嘅觀眾、好嘅支持者。咁我覺得喺個教育嗰度呢係真係好重要嘅。即係如果我哋都仲係人人都話我哋香港係文化沙漠嘅話，我哋點可以去做到喺國家規劃裏面要求香港去做一個文化藝術交流嘅中心呢？咁所以我哋一定唔可以係一個沙漠啦。咁如果唔係沙漠，我哋要有人才嘅話呢，咁教育必不可少。咁其實上次嘅文化委員會呢係真係都有好多嘅諗法，奈何教育局呢就佢有第啲唔同嘅想法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教育局咁多科目，大嘅科係中英數，咁然後跟住呢而家仲有一啲嘅科學嘅科目又係一定好重視啦， STEAM 啊又要好重視啦。咁排極都會排唔到視覺藝術同埋音樂㗎。其實呢幾年呢有 DSE 之後呢 是譬如以視覺藝術為例，考 DSE 的同學呢是跌了一半以上、以前會考呢就是8000多人一年去考這個視覺藝術的、會考，但是現在是只有3000多、音樂是更加差，音樂是只有幾百的就楊立門所以呢，所以其實我不是說一定要考 DSE 才是說是個基礎的，但我們要去想一下呢，其實怎樣的文化藝術教育呢才會令到市民是相信香港可以成為一個文化藝術交流的中心，他們會是很喜歡去行下博物館啊，平時都是很想去欣賞一些舞台劇啊，或者支持我們不同的電影啊，或者是、展覽啊等等的活動，那這些呢是真的很、很需要一種的文化素養，那這個是其實這個是真的20年前提了出來呢，而到今日你话系咪真系已经有文化素养呢件事呢，其实就真系仲有少落差嘅。 系黄英琪啊，就嗱，作为一个即系资深嘅文化人啦，咁我谂文化界里边嘅从业员咧，都有好多痛点噶啦吓，即系啊，成日都去即系都觉得唔系咁满意嘅地方，譬如话系即系场地不足啊，表演场地不足啊，或者系头先你讲嗰、那个即系艺术教育啊，或者观众群嗰个培养系做得唔足够啊，或者政府嗰个嘅支援系似有还无啊咁样吓，咁即系其实你觉得今次嗰、那个即系。个施政报告推咗出嚟之后，呢啲咁样嘅措施，你觉得系咪可以对症下药咧？ 正如你哋头先都倾过咧，而家我哋未必知道好多细节嘅嘢，咁、但系我系好期待，亦都好欢迎咧，希望陆陆续续系睇到一啲嘅细节嘅。咁、我自己觉得咧，系真系要系多啲嘅思考咧。在怎樣去整體培育一個文化藝術一個好的生態、有一個呢是非常之活躍的一個文化藝術的生態，那裡面呢其實可以即如果你說藝術的媒介來說呢，可以有是中國的藝術、也都是要有、科技、Art Tech 即是劇場科技等等的一些的藝術、那這裡是可以百花齊放，其中一件事我自己是看到是一個都長久以來的痛點呢，就是啊，都是讲紧钱，就是资源分配。 系啊， 我哋香港有九大表演艺术团嘅，相信杨立文都好明白。咁呢九大团咧，其实二十年前又系嗰九大团，今日又系嗰九大团。 系， 其实系冇变过，亦都冇增加过一个团。咁你话点解二十年嘅发展啦？是不是我們都沒有其他的藝團呢？確實是有很多的、那些呢就會在藝術發展局做一些一年資助計劃啦，是、但是跟九大團拿到的資源呢就是差很 遠,、很遠，因為九大團其實是政府包底的、所以我就會覺得我不是說啊，資源分配啊，要九大團拿少一點，不是、假使間現在九大團呢，我現在沒有一個正確的數字的，若我譬如起碼是6亿咁樣啦，攞6亿嘅公帑咧，其實所有其他中小團加埋有300多个嘅，咁個300多个係咪都應該有6亿咧？咁，即係我會問呢個問題啦。 冇咯， 咁因為你冇資源，你冇呢個資源嘅話咧，其實你亦都好難去推動藝術發展局係得1亿嘅啫。 係啊， 咁所以藝術教育發展局其實係個資源係不足以係做好我哋而家喺14五規劃。那個真的要中外文化交流這個角色，因為你要各方面的人才你都真的要培育呢，你才能夠引入一些的你說大型的盛事啦，也都是培育到我們的新生代呢是可以做一些好的作品出來的。 黃英琪，今次施政報告是有措施去到支援中小藝團，因為講緊出年開始呢就說會每年向20個新成立的中小藝團以及30位呢就畢業5年內的新進藝術家提供資助，那你又怎樣看這個措施是不是回應到大家的诉求咧？咁系咪即系或者个资助方法有啲咩，或者揾呢啲嘅需要资助嘅艺术家个方法应该系点先至做到最好嘅效果咧？ 系我就期待一样嘢，即系陆宇光，我就希望文化委员会成立咗之后咧，真系做一啲嘅文化界嘅参与。文化界真系唔系净系睇钱嘅，而系话 因为我想当局都要知道个痛点在哪里，是不是只是20个团或者30个团，是不是毕业五年内先支持，第六年就不用支持呢？其实个理据何在呢？我自己就看到呢，是有很多的中小型的团体呢，是因为艺术发展局的资助太少了，其实他们成立了几年的了，政府都邀请他们演出的，但是那个一年资助30万俾佢哋请一个行政人员，一个艺术行政，但系第二年就唔俾你咯，咁样，咁佢就佢个发展咪变咗卡住咗咯。 嗯， 佢忽然间佢咪嗰个艺术行政嗰位年青人咪冇工做咯。咁所以其实一方面唔系净系钱，而系第二方面咧，就系可唔可以持久性少少？ 系， 即系如果你觉得佢系有潜力嘅咧，你不如资助佢三至五年。咁先至能夠令到佢無後顧之憂啦，佢可以出去外邊交流啦，或者係喺香港做多啲唔同嘅作品啦。咁我覺得其實都係講緊一句，其實細節係好緊要嘅。 係啊， 而呢個資助，呢個資助本身呢，我睇到全世界各地嘅最好嘅資助呢，其實都係擺喺人嗰方面嘅。我哋當然只是一个城市，但我以南韩为例呢，其实当然他们是很多资源。南韩为什么是由1997年是没有到有、是因为他有个文化的政策，他是用了很多的资源是、送不同的人才去出去世界各地的地方去学习去读书，然后自己在、本地是很多大学呢是提升不同学系的学额，然后跟住呢，佢完全要求呢係佢哋要喺返本地做创作。所以无论佢喺編劇啦，喺内容啦，文化内容呢，劇本啦等等，其实全部都係真係哇，真係做得好细致。 係啊，我同意你讲呢，其实即係政府係真係有责任去即係俾多啲资源去俾文化艺术。因为我成喺民政局做呢，就其实政府係好乐意俾好多钱俾譬如话体育啊或者其他嘅嘢嘅。咁但係文化嗰、那个就算你讲话每年六亿啦，即係俾到加埋即係嗰个艺发局嗰一亿啦，其实讲緊係好少，即係比起即係政府整个即係预算嚟讲呢，係好少嘅一部分。咁去争取资源呢係好辛苦嘅一回事。咁你话头先你话最好就係恒常性可以俾到一啲资源俾啲中小藝團，但是政府呢就往往就是你給一筆過那些呢，它就比較容易可以爭取到的，但是你要爭取一個恆常性的一個資助呢，就難上加難。好像剛才講的那九大呢，就幾十年都是九大的。剛才就算你講到話，剛才那個字眼就話透過每年向20個新成立的中小藝團俾錢咧，其實佢都唔係一個恆常性嘅，只不過就係佢每年就俾20個呢啲新嘅藝團咧嘅一啲資助，但就冇話佢以後每年呢20個藝團咧都可以有一個資助，係 啊，唔 係 恆常㗎， 係咯，係咁，所以都係永遠都走唔出嗰、那個，即、就、係、是、我一次過即係俾啲你啦，咁但係以後咧你就自生自滅啦，咁樣即係可能又走唔出呢樣嘢。 將心比己啊！一位是演藝學院畢業出嚟嘅人啦，佢滿腔熱誠啦。譬如講舞台劇，佢想投入舞台劇界，佢自己成立同埋幾個朋友成立一個藝團。咁好啦，如果而家新政策咧，哇，真係一天都光曬啦！咁佢咧就有一筆資助啦嚇，咁佢可以請一啲藝術行政人員。咁但係可能事隔兩年之後佢就冇咯喎。咁點算咧？咁佢自己都未必完全係要靠。是做一个制作做一个 production 养活到自己，咁於是呢佢就唯有去炒散啦。其实睇到好多嘅年轻人喺演艺界嘅呢，佢哋都去一系就去教班啦、或者喺啲中文度去教书啦，然后跟住就喺艺发局度排队啦、就排可能排一年半载啦，咁或者就会批你做一个制作，譬如30万，咁你可以做到6场至8场，咁你就慢慢开始埋班啦，埋班完之后呢又鋪鋪清噶咯喎， 係啊係啊， 咁我係 focus 喺，即係其實而家好多人就話，咦唔係冇錢做啊，咁我話可能每個人都有啲咁多嘅機會，個餅切得好細，但係發展，我哋係講要發展文化係要發展嘅時候咧，其實係真係需要一啲比較恆常性嘅資源，唔單止係本地嘅，其實去外地去交流。我哋要講好香港嘅故事，咁香港係文化係好多元嘅，香港真係一啲嘅作品啊，我哋嘅電影啊，我哋嘅 art tech 啊，係真係做得好好嘅。咁我哋要帶我哋啲作品出去嘅時候呢，其實亦都你先要去扎好你自己嘅根基。 喺香港，你先至可以去外地或者去埋大灣區咁樣。 黃英琪都想同你傾翻咧，就係城市基金啊。今次施政報告就話咧，呢個文化藝術城市基金咧就想吸引更加多嘅國際文藝活動喺香港舉行啦。咁亦都講到話係出年起咧就會支持四項活動，每年會支持四項活動啦咁。你又覺得其實有咩嘅國際文藝活動係值得吸引嚟香港呢？咁而呢件事又對於香推即係推動香港嘅文化藝術嘅發展有幾大幫助呢？ 如果有盛事呢，我覺得你唔可以話佢唔好，但係其實淨係得盛事係唔足夠。盛事其實我哋搞二十幾年㗎啦，我相信楊立門你都好明白咧。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咩維港嘅嘉年華啊，好多。好多嘅盛事，但係呢啲嘅盛事咧，佢有幾個特質嘅。第一，佢真係 one off 嘅，一次過嘅。第二次可能又係要再埋班。而最重要嘅咧，就係個盛事本身咧，其實佢好可能真係放好多煙花咁樣。咁咧，大家好似好 enjoy 啦，好覺得好好啦。咁但係咧，你要再等幾耐，你先再有呢個盛事去出現咧咁。所以我自己係覺得咧係。其實呢個論壇嗰度咧係好多嘅講者，嗰阿楊局長都喺度嘅。大家都講咧，其實係文化內容產業咧呢樣嘢係要投放資源嘅。文化內容產業就係咧，如果我哋係要做任何嘅好嘅作品好咧，我哋第一要有個內容，我哋要有個故事，我哋有啲咩嘅好嘅故事可以係透過我哋嘅唔同嘅年青嘅創意嘅發揮咧，係真係可以去。做到好的劇本，而这个劇本可以变为一些的电视劇、电影甚至乎变成一些的不同的一些的多媒体的一些的制作。但是即我觉得呢，我觉得内容产业的发展呢其实是要跟盛事去并排。我们很容易去理解盛事的。我们每年都有很多盛事，但是盛事呢是留不低或者累积不到一些的经验的。盛事亦都係你有筆資源係由幾時開始由幾時終結，你要交盤數俾翻政府，咁就係一個 event， 即係就係一個活動咯。 想同你傾埋咧，關於呢個硬件啦，頭先我哋都有討論到嘅，就話咧博物館咧就會由15间增加至到19间啦。咁啊，表演場地嘅座位數目咧，嚟緊嗰10年咧，亦都會增加50%啊。嗱，其實你對於即係增加呢啲嘅硬件，咁當然咧就會係有助呢啲嘅文化藝術嘅發展啦。但係究竟係嗰個形式、那個運作形式啊嚇，點樣去做得好，可能都會緊要嘅喎，係嘛？ 硬件呢其实我哋而家都唔错㗎喇。即係西九呢而家仲係几个场地起緊啦。咁而东九文化中心係明年开幕。咁喺北区亦都係已经規划緊一个北区嘅劇院嚟嘅。亦都有儿童劇院喺里面。咁如果呢啲嘅落实呢，確实就係会增加啲座位，增加啲嘅场地。咁但係咁又係问返呢样。咁我哋可以提供啲咩文化内容呢？譬如剛才讲咗好多正係年轻人啦，其实儿童好紧要㗎喎。好多嘅城市呢係有儿童劇场啊，儿童劇院啊，儿童都要觉得文化藝術係佢生活一部分，唔係淨係读书或者补习。咁我哋係嗰啲文化内容係边啲人嚟做，边啲人嚟推，佢哋有啲咩资源嚟推。香港嘅儿童劇藝呢或者儿童藝術呢其实真係相当弱下嘅。咁所以我又重申啦，即係如果我哋淨係思考硬件，就其实同过二十五年冇乜分别，又或者同97前都更加冇分别，因为当时亦都系一个场起完第二个场，而呢人才嘅培育呢系之后先嚟嘅。但系调返转头嚟讲呢，我就希望而家嘅新嘅措施啦，系新嘅文化委员会啦，系咪可以系从人才开始去諗法，同软件，同我哋香港最好的资产就是我们的人。 Okay， 我们的人才呢出发。 好，唔该晒黄英琪， 唔该晒你黄英琪。 黄英琪就系兆基创意书院嘅创办人啦，亦都曾经做过文化委员会嘅成员啦，杨立门。 系啊，就其实上次黄英琪讲嘅儿童嘅节目，其实都好多观众可以吸引吓，即系你譬如话康文署都有嗰啲每年嗰啲即系合家欢嘅节目嘅嗰个艺术节啦，其实都好多人睇，因为你呢啲儿童可以带埋啲家长就去，咁所以其实呢个系应该值得发展。 黄英琪就好强调咧，就系都需要人才啦，同埋内容 方面的一些投入和培训。好了，下次再谈了，拜拜。